都是自家弟兄，您报答什么呢？谁让我赶上了呢？不过我有点失手了，应当把他打伤了，问问他的口供。这死人嘴里无招对，肯定是个假老道。走，把衣裳给他扒了，里边也是道装，看不出是伪装的来。张作霖就不明白，这个老道是哪来的，为什么要对自己开枪？老道哪有干这事儿的？哎呀，恍然大悟，能不能是九只手于毅派来的刺客呀？怪不得这么多天一点动静也没有，这小子改变了战略了。哎呀，多悬呐！张作霖把看法对大伙一说，众人越听越有理，是这么回事。可惜啊，问不出什么来了，把老道的尸体拉到郊外掩埋。张作霖回归保险队，到保险队把张作相找来了。大哥，你帮我查一查，这老道究竟是哪儿来的，无缘无故怎么掉下来的？他认得咱们本普子谁？认得咱们方圆哪一家？曾经跟谁家联系过？这事儿一定给我查清，别在我眼皮底下有贼窝子，明白？我现在就查去。没到两天，真摸清了，把前边五里地赵家屯的赵二爷给领来了，两名保险队员压着他。赵二爷是个财主，张作霖成立保险队，人家也没少拿钱。哎呦，老头吓得都软了，都啊，站都站不住了，哆里哆嗦，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张作相到里边见张作霖，就说：“兄弟，我查出来了，那个老道在生前曾经在老赵家住过一宿，老赵家好吃好喝好招待，看来你问他就能问清楚了。”把带进来。赵二爷进来，二话没说，扑通给张作霖跪下了。队长，队长饶命啊，队长饶命啊。张作霖脸大着沉着，我二爷，我张某有哪点亏待于你？你为什么勾结刺客滥杀于我？为什么？哎呀，别，绝无此事啊！队长啊，你要相信我，您听我说，我不是有个儿子叫小柱子吗？25了，没娶媳妇呢。当老人的能不着急吗？为什么没娶媳妇呢？就因为这孩子有病，得了一种疫病。你说多缺德呀！你得什么病不行？你得这病。有时候哭，有时候乐，精神失常。在他身上我花那银子就数不清了，怎么也治不好。有人跟我介绍说，广宁山三清观有个姓金的老道，说他呀仙术他都会，而且专治这个邪门外道的病。就这么我派人把他给请来的，在我家住了一晚上，书符念咒，给我儿子还喝的朱砂，他说保险治两回就能好。就这么的我把他留下的。至于这个老道为什么杀您，他我一概不知啊，请队长明察呀。我不能听你一面之词。张作霖派去人一调查，这赵二爷没说瞎话，的确儿子得疫病。街坊邻居一了解也是这么回事，看来不能屈枉人家。张作霖用双手相战，请起，嗨嗨，对不起，我怕咱们赵家庙一带出内奸，不得不想起纠察。其实啊，他就杀我不杀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自从干了这一行我就没怕死，但是我不能做糊涂鬼，对不对呢？老人家你受惊了，往后这种事儿多加小心， 商人不能留在家过夜。我明白，明白，多谢张队长，多谢。赵二爷走了。那么可以断定，这件事是九只手于毅干的。因此呢，暂时成为悬案。哎呀，唐二虎一想，不那么简单。我说啊，左林呐，我有个建议，哥哥说吧，这不大家都在这儿呢吗？你现在的身份跟过去不同了，你得自尊自贵啊。这事儿也怪我们。好悬本把你送进鬼门关去，但是平常你得多加检点。我建议你得成立一支卫队，专门保护你的安全，要不然我们不放心。对，应当成立个卫队。张作霖一笑，拉倒吧，我算个什么东西，吐了他一块，我有什么资格带卫队？这话不能这么说。现在咱们赵家庙里里外外七八百人呢，你是一家之主，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弟兄们怎么办呢？为弟兄们也得成立一支卫队保护你的安全。大家不容张作霖分说，到外边挑选了48名弟兄，成立了个卫队。卫队的队长就派了小老虎张凯负责保护张作霖的安全。那这玩意儿出来进去的，身边没人保镖怎么能行呢？张作霖一看已经成立了，也就没再拦着。这事儿过去没两天，这一天晚上，张作霖和孙烈臣轮班巡逻，孙烈臣是上半夜，张作霖是下半夜。孙烈臣领着人走了，屋里头没人了，张作霖在床上躺着，枪在枕头底下插着，说什么也睡不着了。张作霖呢，就总结最近一阶段发生的事情。妈，于毅这小子啊，真梗，为什么不大张旗鼓前来报复呢？其中肯定有隐情，说什么我也别掉以轻心，这个老道行刺就是个信号。另外他又想起田庄台的田小凤，我妹子对我绝对够意思，十死忘生，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对我念念不忘，你说早晚算怎么回事呢？我跟我的夫人赵氏夫唱夫随，感情最好。我能把我原配的夫人抛弃，娶田小凤，我还够两撇吗？有道是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何况我们是患难的夫妻。哎呀，田小凤太痴心了，我得用什么办法说服她，让她快出阁呀？20好几奔30走了，不嫁人，这玩意儿好说不好听，难呐。他又想到奉天那位玉美人三夫人答应我在奉天将军曾琦的面前多进美言，让曾琦早下话招安我们。如果现在要能受招安，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我张作霖手下现在管着600-700条枪啊，就是原班人马不都要，挑挑选选也能选出300-400人来。有这点东西做资本，将来我何愁不居险关呢？我听那说书先生耿瞎子说过，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啊。那么谁生下来也不是当官的，你就敢断言他如何如何吗？还 不是凭着干出来的？那刘邦卖草鞋的，刘备卖席子的，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都当了大官，当了皇上吗？我就不许干一番事业吗？那督军省长也是人干的，将来得到哪天呢？他这满脑子胡思乱想，人就犯这毛病，越想越睡不着，觉着俩太阳穴都疼，他把身子转过去，闭着眼睛假寝，假寝就没睡呢，闭目养神。就在这么个时候，张作霖就听这个院里头突然响了一枪，啪，本来他没睡，听着枪声，张作霖是一跃而起，谁放枪？出什么事？他这一坐起来，抬头一看，又可把他吓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人轻纱罩面，手提一把明晃晃的钢刀，举刀正要剁，正好张作霖一回身，跟这刺客是面对面。你说这玩意儿多悬呢？这枪要不响，张作霖就废了。哎呀，不好！说时迟，那时快，那刺客的刀一道冷风奔张作霖的脑袋就劈下来了。张作霖赶紧往旁边一转身，哎，咔！这一刀砍到床上了。幸亏张作霖躲得麻利呀，他又会武术，年纪又轻，头脑反应的也快。真换个旁人也就废到这儿。哎呀，不好！张作霖手疾眼快呀，抢在枕头底下把防身的手枪拽出来了，一拽枪啪就是一枪。还没等那个刺客反应过来，脑瓜盖就被掀掉了，哭求死尸栽倒在床前。张作霖一手提着枪，一只手把保险灯点着了。正在这时候，外头脚步声音一响，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有人开门进了屋了。谁呀？汤二虎。就见汤二虎手里头拎着个人，这人的腿折了一条，在地下拉拉着，鲜血滴滴答答直淌，但是两只膀臂已经被绳子捆得结结实实的。这位也是面罩轻纱，看不出模样来。在唐二虎后头跟着张世飞、小老虎张凯，还有几名保险队员。唐二虎进屋，把抓住这个人哭哭往张作霖面前一扔，一看有人，这屋里怎么还有一位？他们一对儿。哎，张作霖这心跳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还没缓过劲儿呢。大哥，这怎么回事？嗨，别提了。哎呀，这不是吗？说你嫂子给我添了个大小子，叫汤贵，这玩意儿你不服劲儿不行啊！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我还睡不着了，还翻来覆去合计我这胖儿子什么模样。我晚上呢，半夜睡不着，我先出来溜达溜达呗。哎，溜达到你这院了，我就发现有两名队员在地下躺着呢。我仔细一看，他中了迷魂药了，就引起我的怀疑。就这样， 我高抬腿轻落足往里摸，我就发现他妈这小子了，探头锁脑袋在窗户外头趴着，鬼不鬼神不神的，就这么的我就放了一枪。张作霖一听，怪不得有人放枪呢，幸亏这一枪把我惊醒了。闹了半天汤虎放的，汤虎接着说，我把他腿给他掐折了，吸收上回的教训，非留个带活气儿的问问怎么回事不可，这不我把他抓来见你吗？我闹了半天屋里还有一个。张作霖说，好悬呐、啊！哥哥你要不放这一枪，我失手两分，脑袋瓜搬家了我呀。这个越剧人越多，张作相胡老嘎又回来了，所有众人全都挤进这屋子。张作霖说，这么先把这死尸拉出去，这活的带到大屋去。什么？把这刺客押到大屋去了。刹那间点起好几盏保险灯，照着证明刷亮。张作霖居中而坐，众人两旁相陪，把这刺客薅上来了。这刺客连一声也不吭，唐二虎过去把他脸上蒙着面纱给撕掉了，捧着一把这一撸哟哈。闹了半天这位是个秃子，一根头发也没有，他仔细一看，不对，不是秃子，是个出家的和尚，脑袋上受了戒了，受戒就拿那香头烧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哎，这玩意儿也分三等几级啊，什么样身份受什么样的戒，这玩意儿有讲究。这和尚的脑瓜皮上六个疤子，证明受过六次戒，在和尚堆内资格不能浅了。一瞅这家伙在50岁左右，满脸横肉，贼光四射，是紧咬牙关。那意思还有点不忿呢。张作霖把桌子一拍，你怎么回事？谁派你来的？为什么行刺于我？说说。这和尚冷笑了一声，阿弥陀佛，张雨婷，张老大子，你休想从贫僧的嘴里问出一个字去。谁也没派我来，出家人就是要杀你，我恨你，你不是个好人，我全说了，就这些。他一说这话，两旁的人能答应吗？小老虎张凯蹦过来，砰啪砰啪，反正嘴巴抽的他顺着嘴丫子往下淌血。张作霖一摆手，别吧，喂，出家人，我听说出家人都有好生之德，扫地不伤蝼蚁命，爱起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啊，大慈大悲普度众生。问你这和尚倒好啊，跑这来行刺来，说什么你恨我，你恨我什么？我把你怎么的了？我做了哪些事儿？少问，无可奉告，我就是要杀你，今日行刺不成，此乃天意，老僧死不瞑目，我死后变成厉鬼，我也饶不了你。张作霖，你枪毙了我吧，张作霖你随便。唐二虎过来又是一顿电炮，打得鼻子口穿血，满地翻滚。这家伙牙关紧咬，就是不说，耍开老猫肉了。张世飞看了看，行，哎，我和尚，你不说我们也不勉强，